备合并。各位念这个民商法应该会比念刑法呢有趣一点、哦、最近呢各位可能不知道律师界发生了一件算是呢很悲惨的事情，不能说悲惨啊，很有趣哦。所以我们觉得哦，这个念刑法的人呢，在座不知道有没有刑法组哦，没有别的意思了哦。念刑法的好像都比较这个尖酸刻薄一点哦，还是我们念民商法组的比较温暖有人性哦。这个念刑法的，一天到晚呢，都想要把人家送到牢里面关一样哦。有时候我们刑法那个条文呢，解释上好像这个违反这个刑法的迁移思想哦，太夸张了，很容易就入人于罪。像各位呢，应该不晓得说前一阵子呢，台北律师公会受理的一个案子，这是律师界呢引起一片哗然后，各位将来实习就知道，像我们然后如果有当事人在这个看守所的话呢，一般来讲你要去看守所呢看当事人呢，有三种的所谓的方式啦，一种叫做特见哦。另外一种叫绿箭，再来呢就是呢一般的这种呢，三种的一个方式。什么叫特见呢？就是各位看那个报纸讲的吼，只要你是什么大官啊、立委啊，吼，他们是有这个权利说呢，安排说特别要这个接见哪一个当事人吼，那这个我们称为特见啊。那特见当然是这个最有特权的吼，看守所认为安排的好好的呢，把你伺候跟老爷一样吼，有专人接待你去看这个呢羁押中的一个被告。那再来第二个比较方便是绿箭，考上律师呢，唯一的好处就是呢，去看守所看被告的时候呢，这个手续简便很多吼。绿箭你只要拿那一张律师证呢，填一点的资料呢，一样吼，马上会有替代役呢带你到看守所去。所以绿箭是很方便的。再来呢，最不方便的叫一般的这种会见，就是呢你是这个受刑人家属啦，或者亲朋好友呢，一般老百姓要去看这个受刑人的话，有的时候还不能看，因为各位念刑诉都知道，如果你被羁押禁见的话呢，那一般来讲呢，第三种的会面方式是不行的，只有呢没有被呢这个羁押禁见的当事人呢，才可以由你的家属或亲朋好友呢做一般的会见。那一般会面就是手续比较啰嗦啦，然后这些程序比较繁琐。因此呢各位，如果你将来考上律师呢，你当然一定会选择这个嘛。你有律师的资格，我一般一定都用绿箭的方式，因为整个手续程序跑起来真的很方便，而且可以去看呢这个羁押中禁见的被告。刑诉规定嘛，禁见的被告呢，辩护人还是有所谓接见的机会。那前阵发生一个有趣的现象，各位呢就当作是呢研究一下刑法的案例，将来当司法官呢，其实不用这么的尖酸刻薄吼。怎么刻薄法呢？我们有位律师的这个前辈，蛮有名的一个律师呢，这个名字打马赛克吼，在律师界呢算是呢非常有名气的，也算一位大律师。那他呢有一个好朋友呢来拜托他一个案子，什么样的案子呢？譬如说你是 A 律师，那现在有一个甲呢这个被告，这个某甲的身份他已经是呢确定判决的受刑人呢，好像是伪造文书还是侵占罪忘记了，反正呢在高等法院呢已经判刑确定了，判个两年还是几年后，已经是一个刑事的确定判决，然后现在跑去呢入监服刑了。结果家属不放弃就找到这个大律师，想说呢研究看看能不能够非常上诉或者再审啊。虽然已经判决确定了，可是家属呢坚信这个某甲的受刑呢是冤枉的，所以想说换一个大律师呢，有没有办法说呢弄个什么非常上诉还是再审呢来翻案的。好啦，这时候呢请问同学后，我们以前在公会上课从来没有遇到这个案例呢，而且呢老律师呢前辈都教我们说简单嘛吼，你要非常上诉要再审来，同学一个呢随机的一个临场应变，你当然要先去看这个被告，跟他讨论一下案情嘛，讨论完之后呢再决定说怎么写这个非常上诉或者再审理由。好啦，在这个前提下， 每一个律师的讲法都一样，先去看过被告，谈过之后呢，讨论过案情，才能够决定诉讼方向，这非常合理啊。所以你要去看被告呢，那么家属就说，那不然我们礼拜天呢一起开车哦，去这个桃园啊或者哪一个监狱呢去看这个被告啊。律师当然说不用，要我也说不要哦，为什么要跟家属呢挤一台厢型车，然后挤得到老远的去看呢，太麻烦了。最好的方式直接用律件，你用这个呢辩护人律师的身份呢直接办理律件呢，程序快很多，而且呢针对这种羁押禁见的被告呢，更是可以比较快速的看到他。好，啊，要申请律件呢要两份文件，第一个就是你的律师证，第二个就是你的委任状，要看守所要确定呢，或者监狱这边呢要确定说你是他的委任律师。好，那我们以前便宜的做法，律师界这一套把戏玩了四五十年，从来都没有出过事，现在终于出事过了吼，可见前辈的经验不一定是对的吼。怎么样的一个呢惯例呢？要委任状，我们通常就是呢简单的呢请这个家属呢写一写之后呢，然后就到法院去递状。像你这个案件呢是到这个高等法院，假设判决确定好了，我们通常形式上呢就跟高院递委任状，收状的柜台会盖一个收文章，盖完收文章确定你有送委任状之后呢，拿这个委任状的正本呢连同这个律师证书呢直接到看守所或者是监狱就可以申请律件了。结果呢他也真的见到了，因为这个做法呢每一个律师呢都这样子了，各位考上到律训所受训呢每一个都这样教你哦，所以我们用了好几年一点都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反正要委任状请家属写一写，送到法院盖收文章，然后拿着委任状跟证书就到看守所或者监狱呢申请要这个律件，当事人也都见完了。见完后的一个月呢马上就接到这个的地检署的传票，为什么呢？这个 A 大律师呢拿那个委任状，譬如说这个受刑人啊，他假设是在高院判决确定，那委任状呢就像高院地盖一个收文章回来之后呢，拿着委任状到看守所到监狱去，监狱的会登记说哦啊你这个 A 律师就是假的辩护人。结果呢是那个高院刑庭的法官哦，啊，这个法官也蛮有名的哦，前阵子呢也上过电视一样，名字打马赛克啊。嫉恶如仇是好事哦，但是嫉恶过头呢就很奇怪了。怎么奇怪法呢？这个高院法官收到这个委任状呢，本来就直接批复卷哦，就归档了，也没怎么样，反正委任律师很正常。后来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哦，突然灵光一现，不对啊，这个案件已经判决确定了，判决确定在法律理论上就是这个案件诉讼审级终了嘛，你被告都发监执行了，这个案件在高院老早判决确定，判决确定后就没有所谓诉讼程序进行中，当然没有诉讼程序进行中，那请问你干嘛委任律师呢？所以他认为你这个委任是不合法的。听一听也有道理啦，确实这案件审级都终了，都确定了，被告都发监执行了，没有所谓诉讼这个案件审理中的问题，根本没有所谓委任辩护律师辩护的问题，所以理论上确实这个委任辩护人的行为是不合法的。不合法之后呢，好戏在后头哦，这个法官嫉恶如仇，不合法左思右想，奇怪，不合法干嘛第一个委任状进来呢？后来可能有人提醒他说，为了要律见方便哦，见这个当事人方便起见，看守所一定要看你呢委任状的一个正本，所以他就去查，打电话请书记官问看守所说 A 律师是不是真的到看守所看这个被告，看守所电脑调出来，对啊 A 律师有来过，那 A 律师拿的这个呢委任状刚好就是像高院的递的委任状，就这个法官不晓得哦为什么就很不高兴，觉得说呢你明知道诉讼终结了，已经没有委任辩护人必要，你为了看被告方便起见，你来我这边第一个委任状，感觉好像是利用我呢这边盖委任状的收文章，方便你去看守所看被告。这个我们凭良心讲，这也没什么了，就给个方便哦。他反正就去看守所看一下被告，结果这个法官呢很生气，气不过呢就职权告发呢，整个案子移到地检署。告发什么各位知道吗？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候，你拿一个这个委任状无效的委任状请看守所去那边登载呢， 登载完之后看守所就放你进去看这个被告，所以呢职权告发呢使公务员登载不实。要命的是检察官居然也起诉后认定这个行为真的是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后，所以这是刑法真是一个危险的法律后，动不动的这个小动作呢，其实在律师界已经真的适用了四五十年，从来都没有这么无脸后。我们后来自己在讨论说，有时候法院跟检方是不是太闲后，这么多的这个重刑犯在外面爬爬照呢不去抓，他专门办这种使公务员登载不实。我刑法是没念好，但是这构成要件算吗？在座也许有念刑法组的高手哦，思考看看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算不算是刑法上所谓的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啊，好像是模糊地带，可以算是也可以算不是。这是呢这前阵子呢发生很有趣的一个实务案件哦，各位念书念久的话呢动动脑的想想看，这个实际发生的案例还蛮有趣的，当然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哦，哪天发生在我们身上一点都不有趣了，好吧。那来看一下这个预备合并913页以下的四种类型的客观合并，最重要的第四种预备合并，来看一下它的定义。所谓预备合并呢，是指呢原告就不两立的复诉请求呢定审判的顺位。那后面那句话很有学问，以主位请求胜诉为解除条件，而预先就复位请求要求审判的合并形态。这个你要背得起来我算你厉害，因为真的有够文言文的，尤其是第二句话，什么以主位请求胜诉为解除条件，预先就复位请求要求审判的合并形态。那我把它拆解成白话文了，什么叫预备合并呢？也是实务上很常见的预备合并呢，适用的三个特色是复诉标的、复诉声明，而且重点来了，复诉的标的间相互排斥，不能并存。什么叫相互排斥不能并存呢？白话文的概念就是这两个以上的复诉标的呢不可能呢同时胜诉，只可能呢同时败诉。这种不可能同时胜诉呢，只可能容许同时败诉的，就叫做相互排斥不能并存了。再来呢第三个特色，两个诉讼标的并不是同时要求法院审理，也不是法院择一审理，而是当事人自己排列审理顺位，排列先后位，也就是主副位的先后顺序呢，自己排列优先的顺位，以先位请求无理由败诉的时候呢，才要求法院审理备位，因为先位跟备位呢回归呢第一个原始的定义是相互排斥不能并存的。把概念法学的架构拆解完之后，具体的个案同学看一下黑板上这个案例，这是所有教科书呢千篇一律的案例，最能够说明预备合并。什么样的情况是典型的预备合并呢？翻译成白话文，这种类型就是当事人买保险的一种诉讼形态。什么叫买保险的诉讼形态呢？甲跟乙之间有一个买卖契约，那这个买卖契约呢，甲是买受人，乙是出卖人，甲呢已经付了100万要买一个很有价值的古董花瓶 A 物，那么呢钱付了之后啊，出卖人一直不把古董花瓶交给他，所以他先主张买卖契约有效，要求法院呢基于有效的买卖契约呢判决被告呢必须要移转呢交付 A 物的所有权，这是他第一个主要的请求。但是他又预备的给自己买保险，什么叫预备合并啊？就是买保险呢给自己留一条退路的意思。留什么退路呢？甲呢自己疑神疑鬼的认为，万一法院不认同我的主张，万一法院认定买卖契约无效的话，那我岂不是亏大了？所以为了保险起见，他就做了第二个主张，第二个请求，怎么写呢？万一法院认为我的买卖契约 无效不存在，先为请求判我败诉的话，那么我已经交的100万的价金，请求依照不当得利返还，这是人情使然嘛？买卖契约无效 ，A 物拿不到，好歹把我交出去的钱吐还给我，所以被为请求主张，如果买卖契约无效不存在，先为请求败诉无理由的话，请法院依照不当得利的请求权、不当得利的法律关系，要求被告你呢返还我已经支付的价金100万元。那么黑板上所列的模式就是最典型的所谓预备合并。拆解开来，同学对照一下，复数的标的有一个348请求权，一个179请求权，复数的声明两个标的声明不同，348的声明是交付 A 物，179的声明是返还100万，所以复数标的复数声明，而且怎么样排列审理的先后顺位，原告主观上认为 A 物的取得比较有价值，可能 A 物市价150，所以他一定先主张买卖契约有效，最好可以拿到 A 物，万一拿不到退而求其次，不当得利返还价金，所以排列审理顺位，先为请求败诉无理由，才要求法院审酌备位。第三个特色，那最后一个特色呢，先后为诉讼标的之间相互排斥，不能并存，这是传统司法官考题很坚持的。怎么说呢？你这两个诉讼标的，348的请求权跟179不当得利的请求权，同学想就知道逻辑上什么叫相互排斥不能并存呢？就是理论上绝对不可能两个标的都胜诉，因为会矛盾嘛，绝对不可能两个标的胜诉，法院不可能认定说买卖契约有效存在，348胜诉，然后又认定买卖契约无效不存在，不当得利也胜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传统预备合并很强调先后位的请求，先后位的诉讼标的之间相互排斥不能并存，也就是理论上两个标的绝对不可能同时胜诉，顶多只可能同时败诉，法院可能认为两个请求权通通都无效不存在，或者呢先位的348无效，被位不当得利已于时效，所以先被位呢都判当事人败诉，这是有可能的，但绝对不可能呢都判当事人胜诉。这就是呢传统预备合并定义之下的一个结构呢，简单的用黑板上这个案例呢来辅助同学理解。好，那预备合并的定义呢看完之后呢，紧接着呢同学往后翻来，你看一下16页第四个标题，审理的原则。审理原则非常简单，同学自己看一下标题就知道，应该合并审理辩论，不宜呢分别辩论。什么意思啊？先为请求一旦无理由，就应该直接审理被为请求，不应该切割加以审理，因为先被为之间始终都附有解除条件，先为无理由败诉的时候，等于被为的请求解除条件成就，解除条件呢一旦成就之后呢，法院呢就要审酌呢被为请求呢是否存在，所以两个声明两个请求之间永远处在一个先后顺位的关系，而且逻辑上一旦先为的这个主张不存在无理由之后，一定要求法院立即审理被为，所以这两个请求应该始终合并在同一个程序合并审理，不宜分别辩论分别裁判，这是审理原则上面非常简单的一个基本概念。好，那你自己注记在16页空白地方，判决的特色书上没写，是因为你自己都推得出来了，预备合并的判决特色回归一般原则吗？经主文记载的才有记判例，所以很简单的道理，黑板上这题目如果考你说这个预备合并法院就直接判甲先为胜诉，哎呀，原告就先为胜诉了，代表被为请求根本无庸审理，所以会发生记判例的当然只有先为请求。同样的道理，如果题目改成啊，万一先为请求法院判原告败诉，所以紧接着审理被为，被为判原告胜诉，那当然是呢先为被为两个标的通通都发生记判例，因为两个标的都经过审理，也分别在主文中为胜败的预知。 那以上就是预备合并类型的定义、审理的原则，还有判决的特色呢。我们简单的把这个基本观念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了，把这个类型看完之后呢，请你往前翻，翻到15页，看一个呢早期的考题，77年司法官。那这个考题呢，是仅供同学的缅怀一下过去了。只有呢古早年代才可能考这么简单的一个题目。现在呢，你要再看到这么简单的送分题呢，很难的吼。那我们借这机会，先把简单的送分题呢，稍微的看一下。77年司法官怎么讲？何谓预备合并？名词的解释，你稍微把定义抄一下就好。下列两个题目有没有成为预备合并的一个可能呢？来，第一小题呢，同学请把解答遮起来，请你自己呢马上呢看完题目呢脑袋把答案转出来。第一小题，原告因为占有房屋支出了修建费用30万，诉请被告偿还修建费用。但是呢，他的诉讼标的状子怎么写呢？他说这30万呢是改良占有物支出的有益费用，也是呢保存占有物支出的必要费用。什么意思啊？原告自己不太确定说你这个30万支出的性质到底是物权篇里面的有益费用，还是必要费用的偿还请求权，他搞不清楚呢性质是什么了。所以在状子上说可能是有益费用，也可能是必要费用。好，那请问同学，第一小题考的重点是这一种的陈述内容不可能成立预备合并，顶多成立选择合并或重叠合并。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有主张两个以上的诉讼标的，你说可能是有益费用请求权，也可能是必要费用，符合复述标的，但是只有单一的声明。你不管主张哪一个费用，你心里面所想的就是拿30万，你的声明就是对方要给付30万，复述标的单一声明。那是你的争议是请求法院认责其一裁判，还是呢两个呢均加以审理裁判，但不论如何顶多构成选择合并或重叠合并，不可能构成预备合并，因为它不符合预备合并里面的复述声明还有排列审理顺位这样的一个呢类型的基本概念。因此第一小题呢，我们书上的解答呢提到过，这个顶多呢是所谓的呢选择或重叠啦，但是无论如何跟预备合并都没有关系的。那第二小题就有可能成立预备合并了。为什么说可能呢？原告对被告合并提起裁判离婚跟确认婚姻无效，这两个主张是标准的预备合并。怎么说呢？确认婚姻是否存在，这个确认之诉呢是一个确认声明，诉讼标的是婚姻关系本身，诉请离婚呢声明是形成之诉，形成了声明，声明是离婚了，诉讼标的是1052离婚的形成权，所以这两个请求是复述标的，复述的一个声明，而且是什么呢？相互排斥，不能并存。婚姻如果有效才能离婚，婚姻如果无效，无效的婚姻是没有离婚的问题了。所以你确认婚姻无效跟离婚之诉呢绝对不可能同时胜诉，法院不可能认定婚姻无效又准你离婚，这逻辑上非常的矛盾，所以也符合相互排斥不能并存。所以只要原告肯排列审理的先后顺位的话，那么基本上这个类型是有可能成立预备合并的。这就是呢77年司法官呢这两个小题呢很简单的一个预备合并类型定论的一个问题。好，那么传统的这四大类型的一个基本的定义、判断标准，还有审理原则、判决特色呢，我们就简单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看完之后，同学可能觉得很奇怪，怪在哪里呢？我们刚不是说这个章节在国家考试很重要，排名前5名吗？啊，这么重要的章节呢，你这一本书翻了老半天，怎么只有刚刚呢？短暂的昙花一现，在15页看到一个77年司法官的考题，他怎么只列一个这么简单的国考题目？剩下题目跑哪里去了？他既然是国考很重要的单元的话，为什么呢？考题这么少呢？ 不是因为考题少，而是预备客观合并这个章节呢，90%，我真的不夸张了，90%的题目全部都结合。我们下礼拜才会讲到这个专题，也就是各位书上36页以下。客观合并呢，不太可能再像77年司法官一样单纯考你类型定义的送分题，不太可能了。现在流行考你难一点的东西，什么东西呢？把客观合并的四大类型结合上诉审、二三审章节的理论。那二三审章节里面有一个一部判决全部判决，还有38页上诉不可分理论的问题，现在全部流行呢，把客观合并结合上诉审的理论。因此各位你往后翻，真正的国考题目呢都结合这个理论，所以你41页有一个79年司法官的一个考题，然后46页有87年律师高考的题目，再往后翻呢还有一个88年律师高考的一个考题在56页，所以真正国考题目8字头、9字头考题的大宗，全部集中在呢结合这个专题的概念，所以真正的重头戏反而是留到下个礼拜二呢，我们把这个呢专题介绍完之后，会详细的带同学看这些国考题目，上册看过一遍，下册在二三审程序还会再看第二遍。因为这是呢最近这几年非常热门的一个呢考法，把上诉审的一些理论呢结合客观合并的类型概念，我们会花一堂课的时间呢专题跟同学介绍相关的理论重点，还有答题的一个技巧。所以今天只先把呢四大类型的基本定义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这个地方看完之后呢，刚刚所讲的叫传统的实务跟通说四大类型的分类，但是呢麻烦的地方是请你翻到31页，有的时候你去考台大法研或者是邱练功老师题目的话呢，你自己要把刚刚所学的东西通通都忘掉后，我们刚教你的这四个类型呢叫传统实务跟通说的见解，但是考邱练功老师的题目他是不甩你这个理论的。邱老师的最麻烦的地方就是他自己对客观合并呢自己有一套理论啊，这个理论完全跟通说见解不一样，所以同学真的很辛苦哦，你应付邱老师的这个考试呢还要另外再去记一套截然不同的一个理论架构。所以我们紧接着呢请同学看一下这个31页邱老师的客观合并的体系。好，那邱老师的客观合并体系跟通说哪里不一样呢？非讲不可了，因为他以前呢出国家考试就经常考你这个特殊见解，不是只有出在法研所哦，只要考到邱老师的题目，麻烦你就拿他这一套的逻辑呢来解答相关的考题。好，那邱老师的核心观念，首先你看一下基本思想。来，基本思想呢，邱老师一开始劈头就强调，在不违反程序保障的原则下，基于当事人程序主体权的尊重，应放宽原告自由选择诉之合并形态的限制，使其得于呢无害公益跟诉讼经济的前提下，就纷争事件为审理方式的一个选择。好，念完了，各位浓缩起来一句话，邱老师文章上说呢，他的核心观念就叫客观合并的类型无定论。什么叫做客观合并类型无定论呢？其实也蛮好懂的了。邱老师说啊，请问同学，民事诉讼法248条客观合并唯一的一个法条依据，这个条文呢，立法者有没有说客观合并仅限下列4种类型，第一个单纯合并，第二个选择，第三个重叠，第四个预备？没有啊，现行法根本没有说客观合并只限那4个类型，既然法条没有明文限制说只能有这4种客观合并，所以邱老师话锋一转说，那传统的实务跟通说简直是神经病。神经的地方在哪里呢？人家法条没有限制说客观合并只有那4个类型， 你们自己画地自限，就说客观合并只限于这四个类型，然后自己创设一堆理论呢，一堆框框，自己就说呢只有这四种的形态存在。所以邱老师劈头就说，我反对传统类型的四分法观念，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为了扩大纷争解决一回性，也就是刚刚我们书上30页前导的法理思想里面邱老师提到的，为了要尽量扩大诉讼解决纷争的机制，所以我们应该定义成说根本没有固定的类型。所以什么叫客观合并类型无定论呢？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客观合并只要在不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跟诉讼经济的前提下，应该无条件的准许当事人可以任意创设各种合并的形态。所以讲白一点，邱老师这个见解叫最广义说，你高兴怎么合并通通可以，只要不抵触法律的强制规定，不影响诉讼经济跟法院的审理的话，你高兴怎么并你都可以自由创设各种客观合并的形态，根本不需要受到传统四大类型的限制。这就是一开始呢邱老师的前导法理思想呢，客观合并类型无定论。好，在这个前提之下，紧接着开展出相关的理论。来，什么理论呢？同学30页以下往后看，这里就要提醒你念书要有技巧了。各位拜托你千万不要阿呆的哦，回家还真的拿红笔画。怎么画呢？你看一下30页，看了你可能就头昏了哦。邱老师的文章上说，客观合并有单纯合并、预备合并，然后你看预备合并之下不得了，还细分成什么竞合请求预备合并，还有32页什么负请求互相排斥的预备合并，那33页呢选择合并之下又细分成什么竞合请求选择合并，第二种什么无关联复述请求选择合并，第三种什么相排斥请求的选择合并型。真的以前看过同学呢自己做笔记后贴在小六法旁边，还真的是硬背下来呢，这些疑似呢这个佛经梵文的文字你居然背得起来哦。像33页什么竞合请求选择并无关联复述请求选择并，说真的我教这么久你叫我背我还背不出来哦。那各位真的不用去背这个东西，因为邱老师文章上说，以下所列的30页到34页所列这个东西叫仅供参考。什么意思呢？这是他目前为止想得到可以变出来的花样，但是他文章上特别强调不以此为限。同学如果比他有创意，你想得出其他合并的形态，拍拍手当然欢迎。因为邱老师一开始就说类型无定论，本来就可以自由创设天马行空各种类型都可以，所以书上所列这些叫仅供参考，这是他目前为止研究出来可能存在的形态，但绝对不以此为限。所以一开始一定要提醒你不要浪费美国时间还真的去背这个东西哦，不重要，这只是仅供你参考呢。邱老师自己讲目前为止他想得出来的啊，你有本事可以想到其他排列组合的变化的话，当然也可以成立其他种类的客观合并的形态。因此呢，在考试上你只要记重点就好。什么重点呢？同学回到31页，真正邱老师这个体系考题的核心呢，他绝对不会叫你去背我们刚刚的这些细部的类型，也就是不会叫你背什么33页阿拉伯数字第一点什么竞合请求选择并，第二点什么无关联复述请求，你考试的时候不需要写这个东西，你只要写关键字。什么关键字呢？记大方向。何谓大方向啊？来回到31页，邱老师说呢，他目前为止想得到可能存在的客观合并的类型呢，分成四大类，所以你真正要背是背那四大类的基本前提。第一大类叫单纯合并， 这个名词完全跟传统通说一样，所以邱老师的单纯合并完全跟传统通说一样，复述标的，复述声明，然后呢均请求法院同时审判，所以这个你不需要额外背，因为邱老师的名词用语单纯合并完全跟我们刚刚讲的通说观念一样。好，不过第二个类型预备合并就跟通说不一样，同学要背的是邱老师预备合并的定义是什么呢？来，定义很简单，你写在旁边，只要有排列审理的顺位就叫预备合并，所以邱老师的预备合并真的比通说简单多了。通说的预备合并有够啰嗦，在黑板上三大要件，但邱老师说哪有这么麻烦的，他的预备合并最简单，只要你肯排列审理的顺位就叫预备合并，根本不用管有没有相互排斥不能并存，也不用管是复述声明还是单一声明，都不管，只要你有排列先后顺位的，一概从宽解为，这个叫预备合并。因此请问同学，在邱老师的体系之下，如果今天的题目这样考你说呢，甲的 A 物呢被乙呢给无权占有了，乙呢窃取甲的 A 物，那么甲在民法上面对乙就有179、184、767三个请求权呢，同时可以要求乙返还 A 物。那么这个例子邱老师在他文章怎么讲呢？这种请求权的案例在他的见解之下，传统见解认为只能成立选择合并或预备合并，但他文章上说依照他的见解，请求权竞合也可以成立预备合并，只要你愿意排列审理顺位。邱老师说你们通说见解很奇怪，为什么请求权竞合只能用选择合并呢？依他的见解，为什么不能够成为预备合并？当事人可能认为三个请求权179比较有把握，所以先要求法院审179，184呢普通有把握，所以第二顺位要求法院审184，767最没有把握，所以最后一个顺位要求法院审理。啊，他想这样排列顺位为什么不行呢？我们应该呢从宽承认，所以只要你肯排列顺位，请求权竞合除了传统的选择合并之外，依他的见解也可以成立预备合并。那这种的预备合并就是你书上30页最下面看到的竞合请求的预备合并，反正你不用去记细部的类型，你只要考卷上看到有排列先后顺位的，你直接写构成预备合并就好了。但是你不需要要求你自己呢背照那么细，还要背说这个预备合并是30页最下面的竞合请求预备合并，还是32页什么附请求不相排斥预备合并，不用去背这么细，你只要点出这个有排列顺位叫预备合并就好了。同样的，你往旁边翻看一下33页，邱老师客观合并的第三种类型，他也承认选择合并，但他的选择合并跟通说也不一样，也是最广义说。同学重点注记在书本旁边，邱老师的选择合并这个名词的定义叫做，只要你是丢给法院任责其一审判者，全部叫做选择并。所以他的选择并不以请求权竞合为限，你只要是把复述的标的丢给法院任责其审判，全部都叫选择并，不一定要在实体法上有请求权竞合的关系，也不一定要有所谓单一声明的关系，通通不用了，只要你是丢给法官叫法官自己看着办，随便挑一个判的，全部都叫选择并。好，在这个前提下，来各位你看一下黑板上这个案例，在邱老师见解之下，真的什么样的合并都可以。来，黑板上框起来这个案例，甲呢主张买卖契约请求权叫乙交付 A 物，然后呢又主张买卖契约如果无效要依照不当得利请求权叫被告返还价金，这种的一个诉讼标的诉之声明的形态，按传统的见解只可能成立预备合并，但是在邱老师的文章上就说，这个类型除了可以成立传统的预备合并，按照他的见解也可以成为选择合并。为什么呢？ 搞不好原告心里面认为 A 物的价值跟价金100万的价值同等重要，他如果觉得 A 物拿到也好，价金拿回也好，两个给付他只要满足其一呢，他就满足的话，那么呢，你为什么不准他丢给法院认责其一呢？所以针对这种相互排斥不能并存的权利，法理上并没有禁止呢原告请求法院认责其一的必要。所以这种类型呢，如果甲愿意的话，他可以丢给法院说，请法院就给付 A 物或返还价金两个请求当中择一有理由者判我胜诉即可。他敢这样写，为什么不行呢？何必要禁止他？他敢这样主张的话，这个就叫选择合并的主张。所以在邱老师的概念之下，选择合并这个名词也是最海阔天空、最没有限制的。反正你记重点，只要题目的出发是丢给法院认责其一加以审判，那一概通通成为选择并，根本不用管它是单一声明还是复数声明，更不用管它是不是相互排斥不能并存，这些通通都不重要了。好，那么这是呢第三大类型呢，邱老师所称的一个选择合并的形态。好，那么呢翻到34页，第四个类型，请你特别打三颗星，这是邱老师最爱考的，不止他爱考，许树兰老师跟沈冠霖老师也爱考。所以在法研所呢跟国家考试呢，尤其在法研所，这一套邱派的理论呢已经考了 N 遍，同学一定要稍微的注意一下。这个其他传统的学者没有人写文章在谈，全部都是呢邱连功老师、沈冠霖老师跟许树兰老师呢三位教授的文章上才会出现这样的概念，所以是标准的呢纯粹呢邱派理论的一个相关概念，同学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来，第四个类型叫重叠合并，又称为所谓的阶梯诉讼。沈冠霖老师跟许树兰老师的文章提到重叠合并呢，他们习惯是用阶梯诉讼这个名词，所以这两个名词同一件事后，阶梯诉讼就是邱老师重叠合并的意思了，只不过用不同的名词来描述。好，那、什么叫做阶梯诉讼啊？同学看一下34页，邱老师呢赋予重叠合并这个名词呢截然不同的意义，完全跟你刚刚念的传统见解完全搭不上边，所以请你脑袋里面呢把你刚刚念的传统通说的重叠合并删掉，现在重新接受一下邱老师对重叠合并定义。邱老师说这个名词的定义呢，你看一下书本，原告用单一的程序主张数个诉之声明，来，你把诉之声明圈起来。我们刚刚在第一节讲邱老师为首留日派见解呢，认为客观合并除了诉讼标的的合并之外，也包括声明的合并。刚刚讲过这个定义，你可能搞不清楚什么意思，现在马上带你验证。因为他们认为声明的合并也算是所谓客观合并，所以呢，重叠合并这个类型的基本定义就是你是声明的合并。那同学注记在书本旁边，诉讼标的有几个不重要，也许一个，也许两个，也许三个都可以啦。反正邱老师讲到这个类型呢，不管你诉讼标的是单一还是复数，不重要都可以，重要的是只要你声明是复数就好了啊。至于诉讼标的是单数还是复数呢，并非所问。好，接着往下看，数个诉之声明，然后排列顺位哦，先为声明有理由胜诉的时候才请求审判被为声明。所以啊，重叠合并的第二个特色是排列顺位，但是请你注记一下，这个跟传统预备合并的排列不一样。传统预备合并是先为败诉无理由才请求审被位，但是很奇怪，邱老师的阶梯诉讼反过来是排列先后顺位，但是先为胜诉赢了有理由才要求你审被位，这一点就跟传统预备合并的定义完全不一样，请你不要搞混了。 好，这是呢邱老师重叠合并在定义论上的两个特色所在。那么形之与文字，你看一下书上阿伯数字第二点特色的部分，多属形成兼给付诉讼形态为声明的合并。那刮胡三刚刚强调过了，要以第一个声明有理由胜诉才请求审第二个声明，所以又称为阶梯诉讼。这跟传统预备合并的定义呢也不尽相同。文字的部分念完了，各位看了可能一头雾水啊，到底这个理论的重点何在？我们就举台大法院的考题呢来跟同学做一个介绍。讲到这个阶梯诉讼，你就先跳脱书本的文字，这种抽象观念懂了之后就永远跟着你啊。如果你不懂的话，说真的邱老师文章的内容也不好看啊，你看那些奇奇怪怪抽象文字可能也看不太懂，不如你课堂上今天回家前呢听一遍，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创设这套理论。邱老师说他研究后呢发现了一个心得后，他认为说啊，据他研究的结果呢，很多的形成诉讼跟确认诉讼这两个类型呢，邱老师自己说，据他研究的结果啊，形成诉讼跟确认诉讼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叫做单纯的用形成声明或确认声明没有办法达到诉之目的，没有办法满足原告的需求。哎，什么意思啊？来，你看第一个常考的案例，就是各位书上35页阶梯诉讼台大法也考过两个题目啊，你直接看实际案例呢比我们抽象理论跟你讲半天有用100倍了。黑板上这两个台大法院考过题目都叫形成之诉啊，邱老师的前提就是他研究后认为形成跟确认这两种诉讼有一个共通的特色，什么特色呢？这个形成之诉啊跟确认之诉，如果你单纯的主张形成或确认的声明的话，没有办法满足原告的一个需求，没有办法达到原告的诉之目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各位你看第一个案例的答案就出来了，邱老师说民法244条撤销诈害债权之诉，这同学该不会怀疑标准的形成之诉吗？这个形成之诉按照传统实务的见解，请问你的诉之声明要怎么写？啊，这声明很简单，就是撤销乙丙的法律行为嘛。乙跟丙之间可能一个诈害行为脱产呢，乙把他很有价值的 A 屋呢便宜卖给丙，做这样便宜的买卖呢脱产，那么诈害到甲的债权，所以甲就提起244条的诉讼，要求撤销乙丙的买卖行为跟乙丙呢移转不动产的物权行为。这是你大二的债种里面的耳熟能详的撤销诈害债权之诉，同时撤销乙丙之间的债权行为跟物权行为，以便回复某乙的一个资历。好，请问各位，这个当然是最典型的撤销诈害债权诉讼的诉之声明，但邱老师话锋一转，他说请问你只有一个形成的声明，也就是只有一个撤销的声明的话，讲白点啊，这个声明有用吗？邱老师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呢？你只要求撤销乙丙的法律行为，那万一呢？一个很实务的观点，乙跟丙都脱产脱完了，乙都把他的 A 屋便宜卖给丙，然后呢 A 屋也登记在丙的名下， 所以你单纯撤销乙丙的法律行为呢，丙呢名义上还是 A 屋的登记所有人，所以他如果狠一点的话，把这个房子转卖给善意第三人丁的话，第三人丁可以主张善意取得 A 屋的一个所有权。所以单纯只有形成声明无助于达到原告诉之目的。为什么呢？你打撤销诉讼的目的就是要回复债务人的资历，回复债务人乙的清偿能力，避免他脱产，所以你才打244条撤销诉讼。这也是民法244条立法理由讲的，之所以给你撤销权，目的就是回复债务人的资历，使债权有多的清偿机会。那既然如此，单纯只有一个形成声明、撤销声明，根本无从回复债务人乙的资历。你要回复乙的资历，一定要求丙呢要涂销 A 屋的所有权登记，把 A 屋所有权回复登记到乙的名下。你一定要做这样的主张，把 A 屋的所有权呢回复登记到乙的名下，那你这个撤销诉讼的目的才有办法达到。不然你单纯虚无缥缈、空泛的撤销乙丙的法律行为有什么用呢？撤销完之后，现在财产登记名义人就是丙，财产还是在丙的名下，根本没有办法回复乙的资历。所以你要达到撤销诉讼的目的，邱老师的结论就是，不能够单纯只有形成声明，往往要加上第二个给付声明。这个就是呢，各位债总244条第二项以下规定的，撤销完了之后呢，如果这个财产呢已经移转登记到丙第三人的名下的话，可以要求丙呢回复登记到债务人名下。这个债总244条第二项以下的一个规定。所以邱老师说呢，你一定要加上第二个给付声明。刚刚在总244条第二项以下的规定呢，依照这个条文呢做一个给付声明，请求呢 A 屋呢回复登记到乙的名下。这就是呢书上讲的多为形成兼给付诉讼。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往往要多加一个给付的声明，才有办法回复呢这个呢乙的资历，达到诉讼目的。因此呢，同学看这个结构，所以邱老师的结论就是，形成诉讼只有形成声明不够，往往要加上一个给付声明呢，才有办法达到诉之目的。那这两个声明间就构成声明的合并。那这个合并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这种的合并呢，两个声明间逻辑上永远有先后顺位的关系，而且一定是第一个声明胜诉了，逻辑上才可能要求法院审第二个声明。你看就知道，前提一定是第一个声明胜诉，也就是乙丙的法律行为被撤销完了，理论上才可能要求丙涂销登记，回复登记到乙的名下。所以第二个给付声明永远是以第一个形成声明胜诉为条件呢，才要求法院加以审理。既然如此的话，这个名词怎么来的？日文翻成阶梯诉讼的理由就是像爬楼梯一样，这两个声明就像两阶的楼梯，第一阶先踏上去才能踏第二阶。所以为什么翻译上呢，许硕安老师跟沈焕仁老师喜欢称为阶梯诉讼，因为这样的声明合并的结构就像爬楼梯，第一阶第一个楼梯爬上去了，第一个声明胜诉了，才可能爬第二阶，才可能要求法院审第二个声明。所以两个声明在逻辑上很像爬楼梯，因此又称为阶梯诉讼，标准的声明合并的形态。同样的道理，再看一次第二个案例，台大法研的考题呢，形成之诉现在改成离婚诉讼。那邱老师他们文章怎么讲呢？离婚诉讼中如果单纯只有形成的声明，请问你啦，离 离婚诉讼里面形成的声明是什么呢？请求法院呢判准甲乙的离婚，消灭婚姻关系。这是标准的离婚这个形成诉讼当事人形成权的诉之声明啊，打离婚诉讼就是要求离婚嘛，所以我状子一定声明说呢，请法院判准呢甲乙离婚。好，可是邱老师话锋一转说，只有第一个声明够吗？各位，91年台大法一模一样的题目，他怎么考呢？离婚诉讼实务上要完整的满足原告的权利，完整的满足原告诉讼的目的，往往除了形成声明之外，还会有一些给付或者呢附随的声明。什么叫做给付或者其他附随的声明呢？譬如说呢，子女亲权的归属，这是离婚诉讼很常见的。小孩未成年子女呢，到底判给谁了？爸妈离婚之后呢，小孩呢，到底是判给爸爸还是妈妈？往往伴随着未成年子女亲权、监护权、归属的问题，需要合并在离婚诉讼中一并的加以解决，所以往往要夹杂第二个以上的声明，才能够呢完整的解决纷争，满足当事人诉讼的目的。因此呢，离婚这种形成之诉也符合邱老师所谓的单纯只有形成声明没有办法达到诉之目的，没有办法满足当事人的需求，满足纷争解决一回性的一个要求，所以往往要伴随着第二或第三以上的声明呢合并在一个程序内，才有办法满足当事人的主张。那这两个声明间不就也是阶梯诉讼的关系？逻辑上一定是第一个离婚的形成声明胜诉有理由，前提一定是离婚准了才有定小孩亲权归属的问题，所以两个声明间也像爬楼梯一样有阶梯诉讼的关联性。以先位声明第一声明胜诉有理由呢，才要求法院审第二个一个声明，那么这就是呢典型的阶梯诉讼的概念。这就是我们把邱连公老师呢在各位书上34页、35页所列的阶梯诉讼相关的概念，创设这个理论的背景跟它的特色，完整的跟同学做介绍。那么后续我们会带同学看很多相关的考题呢，都会涉及到阶梯诉讼。那今天你先把这个呢类型的定义跟特色了解之后，考题不急着看，下礼拜二呢，等到了我们把呢上述不可分的理论介绍完之后呢，会再带你看阶梯诉讼比较具体的一个案例。好，那么呢，我们今天就把传统类型的概念跟邱老师的这个呢特殊见解的架构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剩下的部分，这个专题的内容呢，完整的介绍呢，今天时间不够了，所以我们就留到下个礼拜二前半段时间呢，再跟各位说明。好，那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